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北京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凯。今天呢是周末，我们在周末的时间向您介绍一些发生在医院里的故事。今天节目一开始向您介绍的是中日友好医院所推荐的文章，题目叫做酒罐子六天经历生死考验。我们来看看这篇文章到底都说了一些什么。2011年4月11号下午，中日友好医院急诊室人头攒动，严肃的白大褂，就医的患者，焦急的家属来来往往，一切如往常般忙碌。一位40多岁的壮汉由家属搀扶着，手捂着上腹，一脸痛苦的表情向内科急诊室陆海涛大夫诉说：“大夫，我胃疼的厉害，赶紧给我止疼吧。来，快躺到床上，让我看看哪儿疼，多长时间了，有什么原因吗？”“哎呦，我昨天晚上吃了火锅，喝了点酒，后来就一直胃疼，我实在受不了了，就来了。”陆海涛细致查体询问，眼前这位身高1米75，体重约75公斤，操着内蒙古口音的壮汉老姚，骨膜轻度黄染，肚子烧鼓，上腹及胆囊区有压痛，还时不时的发出呻吟声。他血压正常，心率偏快，每分钟110次。心电图显示窦性心度过速，目前啊您不能除外急性胰腺炎的可能，咱们啊得先做一些相关检查。您平时经常喝酒吗？随行来的家属心疼的看着老姚说：“他是个酒罐子，离不开酒，10多年了，刚刚还喝呢，劝也劝不住。”“哟，那您从现在开始就得慢慢戒酒了，长期大量饮酒啊就好比慢性中毒啊，对身体各器官都有损伤，尤其是对肝脏，而且啊还可能诱发胰腺炎。”陆海涛边开化验单边向患者及家属细说着：“没事儿，我以前身体好着呢，只要喝点酒啊就舒服了，这一次从内蒙古来北京啊，怕是水土不服。”和许多自认为酒量很好的人一样，老姚对大夫的教导满脸的不以为然。家属拿着化验单及 B 超单搀扶着老姚颠簸的往前走，陆海涛有些不放心，小跑的跟了上去。“还是租个平车躺着吧，能舒服点，有什么情况啊随时喊我，有可能会是急性胰腺炎，出了结果的时候及时给我看。”2个小时之后，突然发生了让人窒息的变化，患者老姚在输液过程当中突然全身抽搐，两眼上翻，意识丧失，3分钟之后才缓过神来，口中不停地喊道：“我全身不舒服，肚子难受。”陆海涛急忙赶过来，立刻测老姚的血压，血压是90/60，有点偏低，心率快，每分钟130次，依旧是上腹压痛，肝区扣痛，马上抢救。老姚通过绿色通道迅速被转移到抢救室，吸氧、心电监护、快速补液、血管活性药物、抗炎，抢救激烈有序地进行着。抢救室外，家属紧紧握着顾成东主任的手，声音有些哽咽，说：“老姚是家里的顶梁柱，大夫，你一定要把他抢救过来呀。”半个小时之后，老姚血压有所恢复，165，心率依然很快，肚子依然是胀痛。值班3线之力大和住院总医师的我以及一线大夫王海峰分析病情，患者饮酒后腹痛，胰酶高，肝功能异常，不明原因抽搐，急性胰腺炎是可以诊断的。虽然腹部超声没有见到明显的肝脏和胰脏的问题，我们需要进一步查腹部 CT， 内脏的显影可能会更清楚一些，可以协助我们评估胰腺炎的危重程度，同时也有利于辅助我们诊断和治疗。我给老姚又复查了个床旁腹部 B 超，提示肝脏密度欠均匀，肝脏周围有渗液，胰腺因气体干扰显示不清。顾成东副主任认为，我倾向于治老的诊断，就目前来看，重症胰腺炎的可能性大，脓毒症休克，病情危重，患者长期大量饮酒，肝功能异常，同时又抽搐发作，神志上较以前有所改变，时有胡言乱语，躁动不安，我们应该立即考虑酒精性肝病和肝脏脑病的可能。患者病情是很重的，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我们必须严格观察生命体征，争取相对稳定的时候尽可能完善相关检查，诊断病因，指导治疗。 当然也需要争取家属和患者的配合，生命是第一位的。影像结果出来以后，我们再请相关科室会诊，比如消化科、普外科，大家辛苦了。王海峰犹豫了一会儿，病人这种状态能去得了 CT 室做检查吗？大夫，他现在算相对稳定吧，只要对治疗有好处我们就去做吧，早诊断早治疗，我们一定积极配合你们的治疗。这会儿已经是凌晨两点，看着家属坚定的表情和患者求生的眼神，我说我和 CT 室提前联系，尽量缩短时间完成检查，准备好氧气袋、输液架，大家能去的一块去，快速行动。一刻钟之后，患者安全返回， CT 片子上显示胰腺肿大，周围多处有渗液，重症胰腺炎，大夫们顿时吸了一口凉气。急性重症胰腺炎是一种消化系统急性重症，临床经过凶险，严重者伴有休克、呼吸衰竭及肾脏衰竭，病死率高，国内外报道死亡率多在 30% 到 50%。 酗酒和暴饮暴食会引发急性重症胰腺炎，暴饮暴食和酗酒之后，大量未完全消化的食物进入十二指肠，同时酒精刺激促进胰液锁和胆囊收缩，使胰液分泌增加，进而导致重症急性胰腺炎发作。正在这个时候，患者老姚再一次全身抽搐，意识短暂丧失。快扶好他，头偏向一侧，口中放牙垫。约莫两分钟之后，抽搐缓解，心电检测显示血压偏低90/50，心率依然很快，每分钟140次，指尖血氧96%。但是患者醒后却显得十分躁动，时而胡言乱语。已经输了近4000毫升的液体，患者老姚仍然没有尿液。支力大，当机立断，进行右锁骨下身静脉穿刺支管术，为患者老姚快速补液，同时检测患者老姚的心脏功能。经过大量补液及升压药物治疗之后，老姚终于3个小时内尿了500毫升。这时已经是凌晨6点了，一丝丝的宽慰冲淡了大夫的疲惫。近8点，正准备交接班，杨大夫，八成不好。随之是家属的呼喊声。张国强主任紧随着杨大夫来到病人面前，患者这个时候两眼上翻，呼之不应，呼吸微弱，心率每分钟154，血压70/30，指尖血氧也随之下降。患者没有意识了，呼吸循环不好，赶紧准备气管插管、呼吸机辅助通气。张国强主任一声令下，在大家的配合之下，1分钟之内完成了气管插管、呼吸机通气，加快输液速度及升压药的低速，患者随即血氧饱和度就上来了，血压也稳定了。同时张主任安抚家属说，目前患者抢救过来了，你们不要太伤心，我们理解你们的心情，我们也有父亲、爱人、兄长，我们一定会尽力抢救的。随后张主任领着大家查房，分析了这个病人的病情及后续的治疗方案，并组织了消化科、普外科、神经内科、 ICU 会诊。治疗上继续加强补液、抗炎，维持水电解质酸碱平衡，抑制胰酶分泌，同时加强呼吸道管理，保护各脏器功能治疗。第二天老姚终于醒了，伸出手来就想拔出口中的气管插管，被大夫及时制止。老姚，我们知道你难受，口中塞着管儿肯定恶心不舒服，再坚持一下，配合治疗，自己努力啊，好好的喘气呼吸，只要你可以正常呼吸了，我们就把管子给你拔了，大家都盼着你好起来呢。老姚眼里含着泪水，点点头，并尝试着大口呼吸。老姚啊，肚子还疼不得厉害吗？还有哪儿不舒服啊？每个接班的大夫都会仔细亲切地查看他，老姚也努力配合着我们的检查和治疗。看着老姚一天天稳定好转，大家心情特别的好。张国强主任还开玩笑地说，老姚啊，一会儿拔管了，你还惦记着喝口酒吗？第五天，也就是拔管后的第四天，老姚通过了脱机试验，顺利拔出了气管插管。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大夫，我谢谢你们。第二句话让人啼笑皆非，大夫，我一定戒酒，茅台酒放在我面前都不喝了。第六天，老姚复查了一个腹部 CT， 支持急性重症胰腺炎的诊断，同时合并有酒精性肝病，血化验中 肝性脑病和胰酶的指标都降为正常，在消化科的配合之下收入消化科住院继续治疗。老姚在抢救室六天经历了生死的考验，我们医护人员收获的是生命的回报。 资讯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向您介绍一些发生在医院里的故事。接下来要向您介绍的是著名的肿瘤外科专家，中华医学会肿瘤学会前任主任委员，北京大学首钢医院的院长顾进所写的一篇文章。文章的内容很感人，题目呢叫做难说再见。我们来听听这篇文章到底都说了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上午查房，小林大夫告诉我十二床洋洋要出院了，我的心忽地收紧了一下。推开病房的门，洋洋静静地躺在床上，消瘦苍白的脸却一点没有往日的烦躁，倒是显得挺平静。我故意像平时查房时对每一个要出院的病人一样对他说：洋洋要出院了，爸爸安排好车了吗？嗯。洋洋两眼紧盯着我，再见洋洋，路上小心。说完我带领学生走出这个病室。要是以往，我会握住即将出院的病友的手，给他几句嘱咐的话，叮嘱他们按时复查，可今天我是难说再见。洋洋是一个24岁的女孩，两年前她大学毕业分配到电视台做编辑，第一次见到她是她爸爸妈妈陪着来看我的门诊。李洋洋，给我帮忙的小杜医生在楼道中叫道：来了。一个个子高挑漂漂亮亮的女孩走进了我的诊室。病人来了吗？我问道。因为按照我的经验，一般年轻人走进我诊室大多是他们的亲属或父母或爷爷奶奶来咨询的。大夫，我就是病人，洋洋说道。我上下打量眼前这个女孩，她也就是20岁上下。跟叔叔说说你的情况，站在一旁的洋洋父亲提醒他说。我仔细地阅读了他的病历，这是一个直肠癌，位置非常低，按照我们的治疗策略应该接受术前放射治疗，但是洋洋的父亲表示他太年轻了，怕放疗影响卵巢的功能，影响今后的生育能力。我只好接受了他父亲的要求，准备为他实施手术。两周之后，我们为洋洋做了手术，由于肿瘤位置低，没有保留住他的肛门，不得不在洋洋左下腹开一个洞。洋洋将带着这个粪兜度过他的一生，但是洋洋是坚强的。我常常想，一个20多岁的孩子何以承受带着粪兜的生活。当得知自己的肛门已经被切除之后，洋洋的情绪非常低落，原因是那个粪兜。那天我和洋洋谈了很久，我仔细给他讲了造口，也就是带粪兜的作用，以及当前国际上对于造口的认识。许多造口的病人联合起来成立了造口协会，他们可以和正常人一样生活。洋洋渐渐地接受了这个事实。当天下午，我正好在医院接待一个英国造口师代表团，团长把他们造口协会的吉祥物一只非常可爱的小棕熊送给了我。晚上查房的时候，我特意把那只小熊送给洋洋。洋洋高兴地把小熊放在胸前，那天真的样子就像一个刚刚走进学堂的小娃娃。手术之后，洋洋的病理情况不太乐观，我们为他进行了辅助化疗。为了怕影响孩子的生理功能，洋洋的父母不愿意接受辅助治疗。在医生们的鼓励下，洋洋还是完成了他的后期治疗。洋洋是一个开朗的女孩子，面对病魔，她表现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坚强和毅力。但是，由于肿瘤的恶劣性质，1年半以后，洋洋的病情出现恶化，肿瘤 复发了。再次见到洋洋是两周前，他消瘦的厉害，面色苍白，肚子胀胀的。我知道这是肿瘤复发了，而且已经到了晚期。望着洋洋父母焦急的心情，我盼望着说赶紧住院吧。很快洋洋病情的各种检查报告都出来了，直肠癌晚期，卵巢转移，而且腹部多处转移。妇科马主任一起会诊后，我们决定放弃手术。这意味着洋洋的生命进入倒计时。如何让一个22岁的孩子接受这个事实，这对于我一个从医30年的医生来说还是头一次，我该怎么办呢？科里的主管医生小康说，老师，我真的不知道如何安慰他，我决定先和他父母谈谈。我们经过讨论，全院多学科查房结果认为洋洋的病情恶化，已经失去手术的机会，我们真的不知道还能为他做些什么，我非常抱歉。洋洋的妈妈转过脸去，她的身体在颤抖。洋洋的爸爸眼圈红红的，两眼盯着我。带着洋洋回家吧，我说出了一个医生最不愿意说出的话。此刻我突然想起了昨天傍晚查房时洋洋痛苦的祈求，顾叔叔快点给我手术吧，我太痛苦了。那种眼神我永远忘不了，那是包含着对生的渴望，分明在说，叔叔救救我吧，我才20多岁，我不想。尽管我们生活在21世纪，尽管我们的科学如此发达，但是我们的医学仍然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对于癌症，我们有许多的治疗方法，但是我们的治疗离根除癌症还是有相当的距离。的确，我们治好了许多病人，许多人已经回到他们熟悉的工作和生活当中去，但是我们在一些疾病面前仍然是无能为力的。科学是有限度的，人们对于有些疾病的认识还很肤浅。洋洋的病情为什么会复发？为什么有的人会复发，有的人不会复发？这些都是科学上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接洋洋的车来了，洋洋在护士的陪同下坐上轮椅。这时洋洋显得非常平静，他主动和小李医生握手，还问了一句，这是最后的握手吗？洋洋还面带微笑。我赶紧离开，此刻我真的感觉到无法面对洋洋。或许此时洋洋真的释然了，我还能为你做什么？透过玻璃窗，我看到洋洋的腋下还是紧紧抱着那只棕色的小熊，可能是用力过猛吧，小熊显得有些扭曲，脖子上的红丝带被揪得高高的。此时我的心情非常复杂，我暗暗的责怪自己为什么没有勇气去面对洋洋说一句告别的话。其实自从我给洋洋那个小熊开始，洋洋就把我当成他的希望，他不再称呼我顾大夫，而是称我叔叔。忽的我想到一个学者讲过的一段话，人生就像一列运行的列车，我们大家自出生就来到车上，此后有人上车，有人下车，最终我们都要下车。我应该用这个比喻给洋洋宽心，但是我没有。我真的想对洋洋说，洋洋，千万别责怪叔叔，不是叔叔不近人情，是叔叔不敢面对分别的那一刻。20多岁的洋洋，你能理解一个医生的感受吗？下班了，华灯初上，街上还和以往一样车水马龙。我在想，洋洋，你还在车上吗？ 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节目最后呢，向您介绍一篇文章，题目叫做《总值班计时，没有谁是最后的赢家》。我们来听听这篇文章到底都说了些什么。那天正好轮到我医疗总值班，医疗总值班简单讲就是在非常规工作的8点到17点之外，替代医院医务科或者是医务处的职能，急诊分流病人， 协调全院床位，安排院外的急诊、会诊等等。当然，还有一件事是大家一想就头皮发麻的，就是处理和应对可能发生的医疗纠纷。晚上八点，值班电话响起，我立即马上迅速赶到了急诊室。急诊医生和急诊责任护士表情肃穆地等着我，快速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40岁加的男性患者 ，IT 行业，近期感觉胸闷不适。下午4点，独自一个人到门诊。门诊医生接诊后，根据症状开具了血化验和心脏检查项目，并嘱咐患者检查完毕后，如果门诊已经结束，一定拿检查结果交给急诊医生查阅。下午5点40分左右，所有检查项目出来了，患者步行到急诊心内科。急诊医生发现患者有多项监测结果异常，马上请示上级医生。下午6点，心内科上级医生仔细查看患者，考虑有心肌缺血、梗塞的可能，强烈建议患者行紧急冠脉造影检查，必要时可能需要进一步处理或者 PCI， 也就是冠状动脉介入手术。患者犹豫再三，孤身一人，没有家属陪伴，不能承担冠状动脉造影检查的相关风险，拒绝检查并要求药物治疗。心内科医生试图说服患者无果，开具药物处方，并联系病房加床，给患者办理紧急入院手续。患者打电话给同事告知病情，同事赶来了。6点50分，急诊医生亲自陪同患者办理入院手续。就在急诊大厅办理手续时，患者突发胸口剧痛，大汗淋漓，倒地不起，立即现场急救。但是当患者同事赶到，看到的已经是急救场面了。气管插管，不间断胸外心脏按压，所有抢救药物全上，但是窦性心率不能恢复，监护仪上呈一条直线。抢救30分钟后，医生向患者同事宣布死亡。患者同事表示，患者家属在外地，已经电话联系赶最近一班高铁，后半夜才能赶到，生死大事无法由他来判断。尊重这个决定，仍然保持气管插管和机械不间断的胸外按压。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心知肚明患者已经死亡的事实。一旁心内科医生默默地给我记录详细的门诊病历，上面有一行醒目大字：病情了解，拒绝冠脉造影检查，一切后果自负，患者签名。这是位高年资的心内科副主任医师，面露紧张和无奈。我也一样，一方面对无法挽救生命而感叹，另外一方面又为可能面临的风波担忧。的确是患者本人拒绝了可能带给他一线生机的治疗方案，但是很多不和谐的声音在耳边同时回响。4点钟就去你们医院了，就知道检查检查，没有积极抢救，一直拖了几个小时，患者才死了，这算草菅人命。还有人说，就算他签了字，但是病人是弱势群体，他又不了解病情的严重程度，你们为什么明知道很危险还不采取措施呢？好好的人走到你们医院就被治死了，这些话这些声音是以往遇到过，今后也无法避免的。这篇文章最后说，迈着沉重的脚步走出诊室，背后患者了无生机的躺在急救床上，自动心脏按压器重复发出单调和沉闷的声音，医护人员已经离开他的周围，因为需要急救的患者源源不断地涌进急诊病房。不要说我们冷血，医疗资源永远也不够，急诊医生和护士都知道哪些病人更值得救治。在他旁边的病床上，人群团团围着一位高处坠落的女病人，在他远处，两位同事窃窃私语：哎，早上还和我们一起加班呢，谁想到就这样了呢。已经成熟建立心梗急救流程的三甲综合医院，在患者首次就诊后的2个多小时，还是遗憾地失去了患者。从流程上看，没有做错什么，试问如今哪位医生在患者明确拒绝治疗之后还敢冒险治疗呢？从患者角度讲，听太多了医疗的负面新闻，没有100%的确定，谁敢把生命托付给陌生的医生呢？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有多少患者可以相信最不希望你出事的就是与你素未平生的医生？何曾几时，